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想和你见面，可你何时出现？我在爱的边缘，想起和你分手的那天，泪水一点一点，一遍一遍。我们的爱情就